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台湾女诗人。 是啊，其实上两集介绍台湾的年轻男诗人，今集我们介绍一位台湾的女诗人都是很年轻的，叫隐匿。其实隐匿在台湾已经渐渐比较有名气了，我们可能不是太知道她，或者我们其实很多香港的文学爱好者可能见过她，但不知道她是诗人。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在淡水呢开了一间很出名的书店，佢嘅老板娘就係隐匿啦，咁老板呢就係另外一位诗人啊，佢叫做686啊，唔係689啊。咁佢话呢最近呢多咗好多香港嘅读者呢建议佢改名。咁唔讲686啦，讲返隐匿啦。咁隐匿呢係一个好有个性嘅女诗人。点解呢？喺佢嘅诗入面呢你可以睇到一种好决绝的力量啊，同佢嘅人都几似嘅，因为比如话佢系一个好积极嘅动物保护者啦，亦都系好坚定嘅反核主义者啦。其实佢啲诗都会有，但系咧呢部分嘅诗咧，我哋可以下一集先讲。呢集咧，我先介绍一啲咧，佢主要去思考一个个体嘅命运嘅诗。 咁其实听落咧，阿隐匿咧，就算系连个佢个名啊，都系特别过人啦。佢系隐藏个隐啦，匿名个匿，系咪？ 系啊，总之好似我唔想同你玩咁样。 系啊。 咁佢最近呢本诗集个名咧，简直都即系都几拒绝读者嘅。个名好吓人啊，叫冤狱。然后咧个封面咧，我估啊系只猫嘅呢个 X 光。上嚟嘅吓，咁点解叫冤狱呢？我都唔敢问佢点解，但系佢主动同我讲一样嘢咧，就系话佢以前啲诗集咧都可以卖到成千本嘅。佢以前有两本诗集，一本叫《自由肉体》，一本叫《怎么可能》。但系呢本冤狱咧，因为呢个名咧，可即系依家只系卖出咗一两百本啫。 系、 啊，因为我谂咧，读者一听呢个名字，可能就以为哇，呢本书睇咗都唔方开心噶啦。 系有啲即系抗拒咁，但系入边嘅内容 其实唔系咁样嘅。内容入边有好多咧系，当然咧有好多咧都系好激愤或者系好，甚至系有啲悲哀嘅诗啦。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好豁达嘅诗。咁我哋先听听第一首，叫《包袱与洋葱》。 包袱与洋葱，作者隐匿。肉身与石头等重，寿命和刑期的意义没有什么不同。打开这个与生俱来的包袱，每一次都大受刺激，每一次都惊讶于它的里面还有里面。虽然时间并不存在，时间使得内在更接近外在，时间使得一颗石头变成一朵云。 包袱与洋葱，咁就系台湾女诗人隐匿嘅作品啊。 系啦，咁我谂包袱用包袱嚟比喻自己嘅肉体 肉身啊， 或者系肉身咧，系都系一个传统嚟嘅。咁我哋以前话臭皮囊啦，都系咁嘅意思啦。但系洋葱就好有意思喎。洋葱系好似不断咁样搣佢，点样剥佢都剥唔完噶嘛，即系好似一层一层。就好似呢首诗头先所讲，佢话它的里面还有里面。啊，虽然时间唔存在，时间使内在更接近外在，因为你每剥一层洋葱咧，佢入边就会变翻做外边啊嘛。 嗯， 其实呢个就令我谂起咧，我哋刚刚过咗身嘅诗人啊，小说家咧，就系、是、呢个君特格拉斯啊，大师嚟噶嘛。咁佢嘅晚年有部作品就叫《剥洋葱》。 嗯， 好巧合，唔知隐匿有冇受影响？就系、是、格拉斯都系用剥洋葱嚟比喻自己嘅人生啊。就是不断咁样呈现自己，袒露自己，然后呢新嘅皮又变成旧嘅皮。咁呢首诗入面都系咁样，即系如果你将身体唔仅仅系视为包袱或者石头呢， 而是视为一个洋葱呢，反而你可能是不断地面对自己内里的真实。所以最后他说，时间使得一颗石头变成一朵云，其实石头和云之间的距离呢就是一颗洋葱。我觉得是真的洋葱是介乎于石头和云之间的。 同埋剥洋葱就通常一层层就会流泪、 啊。所以他说他点解会諗到呢，他说每次他打开呢个包袱每一次都大受刺激。 是。 咁、啊、当然啦，随着人嘅渐渐老去，我諗每个人都会慢慢咁样接受唔到自己肉体。啊、除非你真係一个好达观嘅人。你越系爱美越系爱艺术嘅人，可能你就越接受唔到自己嘅变老。 是本来新那层跟住又变返做旧呢，这个先最难接受啊。 是啊，咁呢个石头或者肉体于我如浮云啦，咁其实呢个浮云嘅意象呢喺佢下一首诗呢仲有一个更加有趣嘅表达。 下一首虽然但是。 虽然但是，作者隐匿。虽然我是用电脑写诗，但是每一首诗的完成都是在远离电脑的时刻。虽然我还活着，依靠咖啡因保持清醒，但是我最清醒的时刻肯定是在梦里。虽然说富贵于我如浮云，但是我更想说浮云于我如富贵。虽然我自认不恋盏人世，但是我偶尔也会想要看一看我死后第二天的夕阳。 虽然但是就是隐匿的作品。 我先直取核心，就看看这首诗里面有一句名言，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呢都很传颂一时的，就是他说虽然说富贵于我如浮云，但是我更想说浮云于我如富贵。 哇 哇，这个境界比阿超人要高一点，我觉得是。因为富贵于我如浮云呢这句话呢，老实说一个富贵的人才可以讲得出咯。 是。 就是一个有钱的人就说，哎，就是所谓用北方的方言讲，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即是你富贵了你当然说什么都是浮云啦。 但是浮云于我如富贵就心中富贵才讲得出。 哇，这个真的是你一个很懂得珍惜的人，很懂得珍惜世界万物的人才讲得出这句。即是哇，连一朵云随时会消散的，今日的云和昨日的云是不同的了，已经是飘走了了。对于他来讲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他看这朵云他已经觉得很珍惜。就好似佢呢首诗嘅前后一样，佢写诗同埋佢活着呢都系嚟自于一种呢，即系同日常之间呢去提炼出嚟嘅一种珍惜。即系佢话佢系清醒最清醒嘅时刻呢，佢肯定系在梦里。咁我哋成日都话你发梦对于好多文青嚟讲发梦系好即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嚟㗎嘛。但系佢话佢最清醒嘅时候呢佢已经系发紧梦。这样东西真的，所以很多人呢觉得隐匿是一个真的终极文青女诗人呢都有这种讲法入面的。看看她最后一句呢也是她虽然她是很洒脱的她不恋盏人世，但是她偶尔呢她想要看她死后第二日的夕阳。那到底她是一个贪心的人呢，还是一个呢很有诗意可以超脱其他夕阳以外其他嘢嘅人呢？ 哇，个意境好高哦。 是啊，即係佢唔係想要睇我死后第二日啲人点样纪念佢。即係有啲诗人係咁样㗎，好虚荣㗎，有啲诗人成日据我所知好多诗人好想象自己嘅葬礼係点样㗎、或者想象呢佢死咗之后有几个人写纪念文章纪念佢。当然啦，唔係诗人嘅人呢就会更加牵挂太多啦，子女啊财产啊等等，但是诗人呢就会他只是想看看第二日的夕阳是怎样。 是，那那些网民呢大家看到他浮云于我如富贵之后有什么说话说呢？ 哇，那些人说简直这个境界是可望不可及。那些人说，那些人亦都有人说他梗是啦，你 住喺淡水咁靓嘅景色，日日睇浮云，你梗系系啦，夕阳浮云你都有啦，你先可以写呢首诗啫。我哋冇得睇，我哋都系想象你系一个超人嘅境界嚟嘅。 系，虽然但是，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听是情是这样的。 事情是这样的，作者隐匿。今天是一只猎杀了白头翁的猫，明天则是一只被野狗群咬死的猫。因为无知而死，不会是一种快乐的死法；因为知道太多而死，也不会是一种痛苦的死法。短短的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漫长的一生，连一件事也做不好。有谁能够面无愧色地领取属于自己的无知和痛苦？有谁能够以猎人的身份忏悔，在成为猎物的时刻满心欢喜？ 事情是这样的，台湾女诗人隐匿的作品。 其实这首诗都承接紧前面两首，都是在反思紧，即是生和死，怎样死才是一种好的死。他说无知而死不是快乐的死，有些人即是有些哲学家认为无知而死是快乐的，即是为什么呢？无知的人呢，所谓人生识字忧患此嘛，即是你知道得越多，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越多呢，其实你忧心越多的，我们现在都是啦，大家经历，即是有些人认为呢，哇，可能真的一世做一个愚民，佢唔去諗咩政治啊、民主啊，亦都唔去 諗 人權啊咁樣。係一個快樂嘅境界喎。道家可能係咁樣講嘅，但係呢，儒家或者係一個進取嘅人呢，就認為我即使係因為知道太多呢好痛苦，但係我都係值得嘅。所以呢入面呢，我諗佢係呈現緊係就係呢種喺兩難嘅處境之下，你點樣進行選擇。就好似第一样嘢呢，我諗係佢嘅亲身经历嚟嘅。下一集我哋都会讲好多，就係隐匿呢，佢收养咗好多流浪猫。因为喺淡水，因为河边啦，等又係风景区啦，咁都几多猫嘅。咁佢收养咗呢好多被人遗弃嘅猫，而且嗰啲被人遗弃嘅猫好多都係有病，病得好厉害。我甚至怀疑呢，点解佢话佢间书店成日都赚唔到钱呢？因为佢赚到少少钱呢，全部都俾晒宠物医院。佢最近出咗一本书，就叫《河猫》，就讲呢啲佢收养嘅猫嘅。咁呢度入面呢，佢一开始就係以猫嚟喜庆啦。咁呢隻猫佢猎杀咗白头翁，但係第二日呢佢可能又俾野狗咬死。咁呢个喺佛教咁当然係一种业报啦。但係又唔可以，你再睇完成首诗，你觉得唔係业报咁简单喎。你如果你是一个猎人，如果你忏悔的时候，你下一世你成为猎物，即是业报的啦，那你应该是要快乐的。即是如果他做到这种境界，那又是境界了，即是都很佩服隐匿，他即是对他这个思考，我们如果佛教用这样东西呢，他不会说你成为猎物的时候满心欢喜的，因为你要强调你的痛苦才叫报应嘛。如果你没有痛苦，那有什么报应可言呢？但是这样东西是一种点呢，我觉得很多宗教呢都是用这样来靠客咯。 道人向善。 是啦是啦。咁你道人向善，你唔好就係恐恐吓话，如果你唔做善事你就会痛苦嘛。但呢度呢，我觉得係我哋道人向善嘅时候，应该向人呢係许诺呢，其实万事万物呢，佢嘅即係所谓报应呢，其实都係一个自然嘅循环嚟。 好似一个生命链咁样。 是啦是啦。你忏悔，如果是真诚的话呢，你即使受到报应呢，你亦都是快乐的。 哇，我都说个境界比较高 的。比较高，真的比较高。 都几难啊，成为即是搬天起地成为人家的猎物。 是啊。 好难做得到。跟住落嚟有诗与括约肌。 诗与括约肌，作者隐匿。不用力是不行的，太用力是不行的。没天分是不行的，只有天分也不行。心存侥幸是不行的，全心全意也不行。如何能够控制它？如何能够解放自己？在那小小的方寸之间， 在那铺满了落叶的小巷子里，一只野猫轻轻松松为这个乏味的世界留下了一首诗。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哇，呢首诗比较大胆啊！我想象嘅啫，我想象呢首诗系真系一个女性嘅角度去写。据我有限嘅即系生理知识啦，啊，括约肌对于女性即系嘅排泄吓系好有关系噶嘛吓。咁亦都我听讲好多女性老咗会失禁都同呢个有关。咁，但系诗同括约肌点样可以摆埋一齐呢？你会好奇怪，但系佢又真系。佢话唔用力系唔得嘅，但系用力系唔得嘅。呢啲我谂真系尽在不言中。我谂一个女性嘅读者可能会明佢讲紧乜嘢。 年纪 啊，我都系估，系啦，我都系估啫。我唔好意思吓，我都，但系我估到大概系点样啦。如何能控制他？如何能够解放自己？咁，男性读者都有呢个问题嘅，即系呢个前列腺嘅问题，亦都系如何能控制他？如何能解放自己？ 私与前列腺 系啦，我应该写翻首私与前列腺，同佢回应一下先得。咁但系呢度咧，当然啦，写出咗好有趣。我谂即系佢从一个个人体验嚟去谂到，以诗歌系其实系一种好巧妙嘅平衡。呢种平衡咧，有时甚至系痛苦嘅。有时呢又是呢要睇天意的，心存侥幸是不幸的，全心全意也不幸，即是不是你想点就点的。但是他最后突然间一转来了一个很有趣的意象的出现，一只猫出来做什么呢？他说一只野猫轻轻松松为这乏味的世界留下了一首诗。咁当然啦，成首诗都喺括约肌，即系呢个语境入边，呢只猫咪咧，我谂都系做咗括约肌有关嘅事。 系，我听完呢首诗啦，我就想问下廖伟棠，咁其实引力嘅年纪大概？ 其实佢好年轻嘅，我都好奇怪，因为我听讲，即系据我所知，应该呢样嘢系真系要都几大年纪啦吓，过咗更年期啦，可能系 系啊， 先有可能。咁可能 系关于啲肌肉嘅问题， 可能佢好关心啦。可能佢或者妈咪啊，或者系身边嘅年长嘅女性啦，系啦，人力，我谂佢都系30出头啦， 系，哇，好年轻， 系啊，好年轻嘅啫，其实， 哇，估唔到可以将括约肌同诗挤埋一齐， 唔得，我真系要写翻首诗与前列腺， 好，我等待， 唔好意思， 好，最后咧，我哋要听听呢一首《种种选择》， 种种选择，作者引力。我选择在忧伤和虚无之间，我选择在无可选择的命运底下，我选择在春天开花，时候到了又将自己归还。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我选择黄锦花飘落在某一个黑盖的碗，我选择在突然的暴雨之中依然慢慢的走，我选择被那一束从云缝间流下的并不新鲜的阳光所感动，我选择拍摄美景，但是里面不必有我，甚至也不必有相机，我选择看见河面上的光，看见河面上的垃圾，我选择露珠里的彩虹，我选择陪我走过一段路的那一轮满月，我选择那一个无法从梦中带走的宝物，我选择流浪猫而不是宠物猫，我选择让毛毛虫吃掉盆栽里的叶子，我选择不打死浴室里的那只蟑螂，我选择成为一个没用的人，我选择成为穷人，我选择成为笨蛋。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我选择眼泪与羞耻，我选择成为一个写诗的人而不是诗人。 种种选择，就是引力的作品。 这首诗呢，我想、香港诗人或者我们的读者会想起另外的两首诗。这首诗他后面也讲了，他是向两个诗人的两首诗致敬的。一首就是新波斯加的种种可能、另一首就是周梦蝶的我选择。其实周梦蝶那首我选择更有意思，我觉得比新波斯加那首更接近我们。即是在他那部纪录片呢化成再来人呢入面呢周梦蝶自己朗读了的。咁其实这三首诗的写法都是我揀乜嘢我唔揀乜嘢。最有趣的就是引力同他们两个不同的就是他不写他不选择的嘢。他几乎全部都是写我选择乜嘢。哇，我觉得咁样好正能量。即係我其实我唔需要刻意强调边啲我拒绝嘅呢个世界。咁呢首诗好明了啊，即係态度，一个人嘅态度系乜嘢，一个私人嘅态度系咩。佢选择嘅嘢呢可能同好多人唔同喎，同所谓嘅正常思维。佢会选择俾跳毛毛虫食咗佢种嘅盆栽。佢会选择隻曱甴佢唔会打死佢。他养的猫是流浪猫，不是宠物猫。他要做穷人，他要做笨蛋，他要做无用的人。这些全部都是有益于我们的价值观，即是所谓普通人价值观，更加有益于香港人的这个中环价值观。但是正正因为呢他有了这些选择，他最后呢他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出最后一句话，他选择成为一个写诗的人而不是诗人。 呢句我就唔明啦。 呢句唔明啊，呢句因为好奇怪嘅，咁有啲人咧好骄傲话我系诗人啊， 系啊， 即系好似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咁样。咁佢觉得咧，写诗嘅人咧系同诗人唔同嘅，在于咧佢系淡然咁样面对写诗呢种行为嘅、我觉得对于佢嚟讲，写诗同埋咧俾只毛毛虫去食片叶咧系一样嘅。又是境界啦。 是啊。 即是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我是一个诗人，就不只是一个写诗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揀的时候呢，我可能我可以选择成为穷人，但我自己就接受不到成为笨蛋。因为我可能都是一个比较点呢，哎呀，即是没有他那么缺达的人啦。 是。不过我这么听我又会觉得，即可能在他眼中有些自称为诗人的人其实就写不出一首好诗。 是啊，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真的好，其中任何一句随便揀一句出来我觉得就是一首诗。他说我选择在春天开花，时候到了又将自己归还。当然啦，你可以另一种表述就说、应该开花的时候开花，应该落花的时候落花。但他的节奏感嗰入边系有种音乐感嘅，在春天开花，时候到了，又将自己归还，嗰种真系完全系顺应天命， 系 啊，顺应自然啊，嗰种态度系用一种好有韵律嘅方式表达出嚟。咁我谂都唔到佢选择嘅，佢已经系一个诗人。 系哇，好有趣啊吓！引力嘅作品。 系啦，所以咧，虽然本诗就好薄，但系我决定咧都要连续两集介绍呢本咁好嘅诗集。 好，下一个星期咧，我哋再介绍引力嘅作品啊！下个星期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